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卫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政治有新任 Season 2 第二集啊，又翻嚟做节目。我谂我哋今日就真系一个钟头嘅时段，就真系分分钟讲唔晒嘅，尽讲啦。 嗯， 咁第一节开始，我谂唔讲花生嘢住，我哋讲咗啲比较紧要啲嘢，讲咗呢个政改嘅问题先。 系啦， 喂，李飞系咩人呢？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 系咪官嚟嘅？ 唔系， 唔系官嚟嘅咩？ 唔系官嚟嘅。 咁佢對於我哋香港落實基本法，即係執行基本法裏面所有嘅條文，佢嘅影響係乜嘢呢？ 嘩，真係唔知道，你問我嘅話。 即係呢啲呢，如果以我哋熟悉呢，即係香港嘅政治架構裏面呢，我當呢啲係一啲類似係政策委員會咁嘅東西啦。即係假設香港要推一個政策嘅時候，通常就有啲乜乜乜乜委員會呀，跟住呢個委員會呢又懶係要做下諮詢呀， 係啦， 跟住提交一啲建議俾個政府，政府咧就就住呢啲建議咧，喺香港嘅情況佢就要過立法會啦， 係啦， 咪數夠票啦， 係啦， 喺大陸就冇需要啦，票佢一定夠噶啦，但係佢都要做呢啲花瓶出嚟噶嘛，咁好啦，所以即係佢孭住一個呢個咁嘅委員會嘅主任嘅身份嚟香港見一啲人， 嗯， 我想問咧，我哋唔熟悉共產黨嘅套路咩？即係從來共產黨佢要俾你嘅嘢，佢俾你梗係會俾你啦。佢唔俾你嘅嘢，你無論係點做都唔會俾你㗎嘛。 係啊， 咁即係佢嚟做，只不過做返啲花瓶角色。咩呢個情況咪同即係當年佢仲要打緊國民黨嘅時候應承曬你所有嘢，跟住佢建立咗政權之後就唔記得曬一樣啫嘛。 係啊， 咁但係好得意㗎喎，即係我哋香港一啲泛民主派呢就堅持話，喂，我哋要見佢啊，唔講冇嘅，我覺得嗱，從主動嘅角度咧啱嘅，即係你覺得呢啲都係一啲諮詢架構。咁你見下佢表達你嘅聲音，我覺得冇問題。但我想問下，你想表達嗰種聲音清唔清晰呢？ 嗯， 其實好清晰嘅咯。我哋要普選嘛，真嘅普選啊嘛。 係 嗱，當然我都同意嘅，即係所謂真嘅普選，用咩提名嘅方法呢？嗱，先講咗啊。如果你假設呢個真嘅普選，用咩提名嘅方法？只要呢個提名嘅方法係唔會將某一啲人剔除咗出，即係有機會被選嘅機制裏面嘅話咧，咁冇所謂嘅，你咪嚟諮詢啊，你係咪嚟問啊，或者你去設計一個點樣嘅提名 system 咧？我哋應該咁講，我哋應該係冇一個既定嘅立場， 嗱呢樣嘢如果俾教主聽到就已經開始屌緊㗎啦。點解叫冇既定立場啊？我一定要公民提名。咁當然啦，公民提名其中一種啦。我比較覺得奇怪啲嘅一樣嘢就係、其實依家我哋要啲乜係好清晰啦。我哋想冇篩選，公民提名咧，我哋係最放心。 係啦。 咁但係偏偏咧嗱，即係依家建制派你唔使只靠佢㗎啦，建制派就阿爺講乜就做乜㗎啦。泛民主派其實我都搞唔清楚個立場， 都唔知道究竟佢哋想點。 嗱，你講真普選聯又好似好有代表性，代表成個泛民，但係其實我哋知道呢嚿嘢生出嚟，當年就係驚俾公，即係俾公民黨同埋社民連去搶咗所謂泛民主派嗰支旗啦。啊，呢個係華叔嘅講法啦。咁但係又好得意嘅，公民黨又同社民連搞公投，但係佢又參加真普選聯。咁但係參加真普選聯又好得意嘅，佢又唔係用黨嘅身份參加嘅，就因為湯家驊喺度咁解。咁好啦，湯家驊每一次出嚟講任何嘅嘢咧，即係余若薇又好，陳淑莊又好，或者係郭榮亨啊，甚至乎即係呢個陳家洛，都話呢個佢個人嘅立場。大佬，你而家搞緊政治，你係政黨嚟嘅，你有個黨員明明係個立場同你個黨嘅南緣不切嘅，你又令到大家誤會，因為我見到湯家驊嘅話，佢公民党嘅立场或者形象好鲜明㗎嘛。 係啦。 咁你又话佢唔代表你喎。喂，你系咪处理咗你自己嘅问题先？我依家想知道你公民党究竟个取态点样样。好啦，你话帮我知你个取态就係冇筛选。佢应该同我讲法一样，冇筛选，但佢唔系话必定一定要系公民提名嘅，最紧要冇筛选。确保到应该可以想参选而又有一定能力嘅人呢系入得到嘅。呢、个一定能力当然就唔包括考虑佢系咪爱国爱港。唔系爱港，我觉得梗噶啦，个个都爱港，否则你选嚟做乜啫？为咗搞烂呢件事唔需要搞啦，系咪先？爱唔爱党咧？嗰、那个就唔系我哋考虑嘅角度当中啦。至于爱唔爱党，我唔单止系讲爱唔爱共产党啊，爱唔爱公民党都唔关我事噶。其实 系 吓、我要普选啫嘛，真普选啫嘛，我要。好啦，你又嗰边挂个名义叫真普选联啦，但系你拗紧啲嘢又唔系真普选。学民思潮咁简单嘅联署，你哋都可以谂啲咁无谓嘅藉口就闪咗去啊！包括工党都好失望啦。我依家我就觉得咧，大家真系唔好花咁多时间咧，去同呢啲政客咧去纠缠于佢讲紧啲乜嘢嘢。我而家好清晰啫，你每一个所谓泛民主派政党，包括民协，我都当你系啦。你话帮我知你对于普选嘅立场系乜嘢先？好啦，譬如你讲咗你普选立场嘅时候，唔该你统一你自己党员嘅口径。如果有啲党员根本唔同意你嘅党嘅立场嘅话咧，你系咪要处理咗佢咧？冇喎、所以我觉得对佢哋要求简单。依家对于公民党，如果大家都系支持香港有普选嘅话咧，依家就要问公民党一个问题啦。你点样处理汤家驊？嗱，小弟当年系不力啦。我哋搞公投嘅时候，有叫个公民党处理汤家驊嘅问题。当然当年因为为咗要搞公投，咁啊牺牲咗好多原则嘅嘢啦。因为冇咁多人同我哋一齐做嘛。如果冇公民党，佢哋辞职，亦都搞唔成个公投。咁啊，焗住就擺埋一邊先啦。依家唔係，已經唔係公投或者選舉嘅期間咯。依家係諗緊我同阿爺點傾，或者我同阿爺點爭取，用咩手法抗爭啊？定係同佢談判啊？定係各樣嘢？但係我依家連你嘅立場都未搞清楚。咁唔該你啦，你真係同我處理咗湯家驊呢個問題先。究竟佢係咩身份？ 係啊。 如果佢係個人嘅話，你咪滿足佢嘅願望，你咪俾佢成為個人，你咪踢佢出公民黨咯。或者邀請佢走咯。如果你覺得震撼，对你个党嘅震撼大嘅话，我唔知佢而家搞乜。 呢两日咧，即系我谂一个李飞嚟到香港咧，成扎嘅即系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咧，即系好似觉得哇，一定要见偶像咁嘅形式啊！喂，点解人哋啲小朋友我可以入去食饭，我冇噶咁计？ 冇噶，到最后如果中央又唔系剔基本法委员会嗰个立场嘅话，佢都可以讲嘅。点解嗰个唔系一个正式嘅官方代表嚟噶？ 系啊，咁然之后，喂，但个问题系。你而家要傾嘅時候，你連政府嘅起草方案嗰件事擺出嚟去諮詢嗰嚿嘢，大家都未知 ，OK？ 只不過係香 港就有啲人落嚟香港指手畫腳啦。 係啦，唔係，只不過係香港政府 OK 邀請咗啦李飛落嚟，跟住見到中聯辦接見，然之後好啦，講一好啦，揾咗一紮所謂乖嘅小朋友去食下飯，傾下偈咁計。咁你成扎人呢呢兩日呢我覺得好搞笑喎，即係唔計埋所有議員啦 ,ok, 包括你梁愛詩又好出嚟講所有嘢，喂你解讀一條友講嘅說話 都已經咁難啦， 咁 我想堆友出嚟講喎， 咁我想問嘅係咁個基本法喺邊㗎？你唔通係李飛呢條友就代表基本法咩？係咪先？喂，同埋 ok, 佢係基本法委員會主席啫，大佬你哋過去都知㗎啦，阿茂阿秀個個你哋都摸唔透嘅時候，個個都可以落嚟講，個個都要解讀㗎嘛，係咪先？咁你而家究竟係邊？究竟信邊個呢？喂，全部人 包括连阿爺嗰班人都唔知道㗎 ,ok? 梁愛詩讲得几得意啊，佢应该嘅意思就係话呢一刻係冇一个唔可以公民提名嘅，然之后听佢讲嘅意思出到嚟就应该係一定係要爱国爱党嘅，跟随爱港係啦，跟随中央嘅 ,ok? 咁样。喂大佬佢应该你成班友其实 係 揣摩緊佢讲嘢。 十之八九会跟一个机制係现行机制嘅改良版本。咁现行机制咪冇公民提名囉，都係有个咁嘅提名委员会㗎嘛。咁依家最大镬嘅嘢已经提名委员会似乎喺阿爺嘅角度呢已经係冇悬念啦。只不过呢个提名委员会嘅组成呢分分钟仲有啲同功能组别更衰嘅一啲相类似嘅地方。什么公司票啊。我唔知啦，梁愛詩啲退咗落嚟嘅前律政司可能有即係对于香港嘅民主进程佢话啦吓，或者对于基本法落实有贡献嘅，可能又要俾一扎位呢啲咁嘅人。咁就係正正点解学民思潮呢班咁睇得通局面嘅小朋友知道一定要绑实啲泛民啦。咁样搞搞下你分咗分钟为咗就係、是、我要 make sure 我公民党有机会参选，或者我民主党有机会参选。或者民協喺過程當中佢可以同你 negotiate 一啲嘢，佢咪有支持埋一部分。 咪琴日玩得好緊要㗎，無線玩佢。法律界代表郭榮亨嗱呢度拆開少講啦，嘩我都即係喺佢嗰個訪問裏頭啦，大約短短嘅兩分鐘啦。我諗佢啦同埋諗緊嘢嘅時候呢係大概用咗三秒都講唔到乜嘢出到嚟嘅，亦都唔見到 佢點會知佢自己講乜啫，佢連自己公民黨究竟點樣取態佢都唔敢講，佢咪唔知呀，佢唔敢講 嘅，佢亦都堅持唔到嘅，就係話我哋要普選，我哋一個冇篩選嘅普選，喂佢講唔到呢個 point 㗎 ,ok, 你見到咁呢湯家驊呢好啦夾第二個啦，湯家驊 講得好清晰， 講得好清晰。對於李飛嘅立場上，我哋聽得到呢就係話佢就真係唔可以有一個公民嘅提名嘅，咁嚟緊就可能以一個公司嘅形式喺嗰度去作為一個投票，咁我哋會同佢傾嘅咁樣。嘩大佬兩套套路嚟㗎，你出嚟，但係你咩呀，兩個都掛住公民黨。 係啊。 咁你点啊？ 我一定信汤家华多啲啦，因为点解咧？汤家华有创党啦，即系可能郭荣亨都系啦，但系起码喺代表公民党喺个议会肯定资历深过郭荣亨啦，喺法律界亦都深信佢个地位比郭荣亨高啦，咁我梗系信佢啦。咁既然嗰个客观嘅感觉，我哋一般人睇，当我哋都唔系一般人啦，当我哋比较八卦多啲时事政治，我哋都唔持平啦。即系好简单，都系嗰句啦，翻去问阿妈，阿妈都觉得，汤家华梗系代表公民党啦，郭荣亨边个嚟噶？唔識喎，真係。講多少少先知道係立法會議員囉，代表法律界功能組別又係公民黨。 咪同埋阿貴頭先講得啱㗎，你唔能夠確保我而家懷疑緊你嘅係，即係你真係有傾有砌呀、啊、公民黨。 拆開少少，你譬如阿叻嗰單嘢，陳淑莊出一封即係一段文章啦，就話叻搞錯晒啦，你應該唔係講緊高鐵，講緊港珠澳大橋，嗱我哋已經講咗啦，同公民黨無關嘅，係一啲個人自己走出嚟做嘅啫。嗱，正正呢樣嘢咪反映咗你公民黨依家嘅問題咯，你咪就係打兩手咯。嗱，啲嘢鬧得勁嘅時候就唔關你事，冇人鬧你嘅時候咧，你又唔會主動出嚟澄清。個問題仍然就在於啦，因為湯家驊咩嘅身份係咩身份，你又解唔清楚，所以依家你同公民黨唔需要講任何嘢，你先答咗我哋點處理湯家驊先。第二，請問你喺呢個真普選聯嗱，自從公投完咗之後，其實佢哋等於加入咗噶啦。我唔記得有冇正式啦，可能分分鐘正式加入埋添噶啦。咁究竟你嘅立場同真普選聯嘅立場又係點嘅咧？冇人講過啊！民主黨就好清晰，因為成個民主黨都係真普選聯嘅。 係 民協都好清晰啦。嚇咁啊，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啊，甚至乎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啊，我哋就唔諗添啦，因為呢班就做自己嘢嘅啫。真心講，佢自己邊啲有興趣，佢又會埋嚟搞下。冇興趣嘅時候，佢又彈翻開。佢又唔會正式加入你。但你譬如好似社民連咁講，如果真普選聯開會有啲議題，佢覺得佢啱傾嘅，佢又坐埋去傾下。大舊嗰啲可能都係啦，咁講，鬱敏好似冇見過，即係呢啲嘢我哋唔可以屈咗老人家嘅，好似冇見過， 冇見過， 埋去坐去傾過，因為佢不嬲知道呢嚿癌細胞嚟㗎嘛，我做咩埋嚟啫？你要傾泛民本身都，只要你認自己係泛民嘅話，用其他機制坐低傾得㗎，使乜一定要真普選聯啫？你冇需要夾硬要去掛個招牌落去身上㗎嘛，咁所以我都話啦，依家係好吊鬼一件事，仲有。我琴日其實我自己都同啲朋友講過啦，依家啲中間人落嚟香港問嘅嘢，冇人問政改，冇人問普選，問來問去都係問緊究竟佔中會點搞，好擔心。 但偏偏你佔中就乜都唔做。我都話啦，我哋咁熟悉共產黨嘅歷史，亦都睇到依家做咁多小動作，都唔可以叫小動作，直頭大動作。 嗯、 你都知佢唔會俾你噶啦，你咪得翻一招啦，就係抗爭啦。抗爭依家最擔心你就係佔中， 嗯、 佔中有冇成效？最終搞出嚟去到乜嘢程度？ 嗯、 當然冇人知道，因為佢未搞。 嗯、 搞出嚟唔成功亦都冇辦法，但係起碼你叫盡咗一個最後嘅努力。但係對唔住咯，依家人哋擺明唔同你傾噶啦，你佔中嗰度都仲係流於。啊！我今日呢度商討日，嗰度又商討日，傾下如果出事係點，俾人拉又點？ 嗯、 我要揾邊啲團體幫手？我點樣做教育？ 嗯、 你個運動搞咗先講啦，你傾咁多做乜嘢？你仲喺度傾緊你自己點搞嘅時候，人哋已經做緊嘢啦，做咗好耐添。 係啦， 政府根本都唔需要出手，佢連政改方案都唔使提出嚟啊、 嗯！ 你班友擺明知道你都扯冇乜用啦，搞乜鬼啊、 嗯？ 啊！建制派議員更簡單，所有街板已經講咗啦，佔中犯法嘅喎，做嚟做咩？ 係啦。 好清晰已經講咗啦，人哋嘅立場已經定咗。 自由黨都出埋啦，大家都見到啦。 咪係咯，咁但係你佔中嗰班仲有咩咧？我哋有第二個商討日、 嗯， 第三個商討日，你商討幾時啊？商討到中央話冇噶啦，我依家個提名機制就係咁啦，咁你就出嚟抗爭啦。對唔住啦，嗰陣時都塵埃落定啦，已經試咗水温啦。香港人咧最常見嘅一種情況就係香港係等成果嘅啫。 嗯， 未有成果嘅時候咧。香港人反而會話你，你搞咁多嘢做乜啦？阿爺都冇話唔俾你，都係贏唔俾你啦。佢就話俾你知，唉，我哋都係求生活嘅啫。依家中國咁強大，經濟又咁好，我哋嘅經濟又咁背靠祖國，咁需要佢，你冇理由就玩橫鴨嘅。香港從來幾百年嚟都冇民主㗎啦。英國人喺度嘅時候，你有咩？ 嗯， 孫中山搞革命嘅時候，你香港都未有民主啦，又係殖民地，咪又係講呢啲嘢咯。跟住香港人咪睇嘢咯，跟住話你班友，妖唔好搞中環啦，我炒緊股票啊，大佬，你搞到個股市又跳嚟跳去，忽上忽落，你搞咁多嘢做乜？你班泛民真係搞屎棍啊！你咪俾人咁話咯。我最後就標籤曬所有支持泛民嘅人咧，都係呢啲咁嘅衰人。 嗯， 咁你而家做乜啫？既然都俾人已經標籤咗，或者都知道已經冇噶啦，我咪出嚟搞咯。 你我唔即係由頭到尾成件事係唔明嘅，係早嗰兩日喺度爭拗緊，即係禮拜三同禮拜四嘅係得劉慧卿喺度中出嚟講啦，已經話做乜我哋冇份去見類似嘅咁嘅態度。 點解要有份呢？ 唔係個問題係第一樣嘢，嗰條友老實講，權係喺人哋度嘅，面係喺人哋度嘅，我成日都咁講。你唔需要咁样公开讲话我哋冇份见。 唔系啊，因为个问题呢阿迪，我唔系话你讲嘅方向唔啱啊，我想再讲白啲，其实系你呢个方向嚟嘅。人哋呢个唔系咨询嚟嘅。 系啊， 成班建制派等紧阿爷派人落嚟放话，等佢哋知道佢应该立场点样守。 嗯， 佢系落嚟负责统筹中央对于香港所谓嘅建制派， 嗯， 甚至乎政府官员， 嗯， 你哋要有个统一口径，我哋点样做呢件事？我系落嚟俾指令佢自己嘅人。 嗯。 你有冇份？你有冇份？关咩事？ 系啊， 你唔系以为你有份，你会影响到佢系嘛？ 咪系咯， 咁你不如话啦，你争取要上北京中央见领导人啦。 系啊， 咁好似仲实际， 嗯， 因为点啊？讲到最尾，佢只不过基本法委员会嚟啫嘛。 系，我都话呢单嘢系阿爷落嚟要开会，捉翻自己人开会啫嘛。唔到你哋话嘛，但个问题你哋做得好样衰嘛。 我都话啦，你 又要屌又要挨， 借佢呢个行为。阿爺已經落嚟俾指令建制派要封殺普選啦，所以泛民主派我哋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就係我哋點樣抗衡呢件事，我哋點樣爭取啦，所以我哋而家全力投入搞佔領中環咯。咁你真係第三個商討日啦，第三個商討日就唔係講啲細節嘢啦， 係啊， 就係唔該你定一個日子幾時做啦， 係啊， 你定咗日子，我俾啲嘢快嗱，你而家因為冇定日子，我哋大家出嚟做嘢好耐噶啦，你唔定一個開會日期係冇嘢可以傾得到， 嗯， 定咗開會日期都冇用，你開會日期裏邊。你傾嘅議程係啲咩嘢？好啦，我議程就係我要做呢個 project 啦。 嗯， 我有咗呢個 project 嘅日子，譬如好似我哋嗰陣時搞公投咁講， 嗯， 你就第一件事要諗啦，我夠唔夠五區都有議員辭職先？ 嗯， 唔得嘅話我就出去揾啦。啊，揾唔到話又點做呢？係咪我哋就唔做？定係嗰陣時我哋有三席都做住先呢？嗱，嗰陣時社記就咁樣傾啦。呢啲先係傾嘢嘛，呢啲先係做嘢嘛。 嗯， 咁嗰陣時就係因為辭職嗰樣嘢定咗日子 ，mark 死咗噶啦嘛。 嗯， 你唔会变啦，细节倾得几快啊，跟住同公民党搞掂咗，应承一齐做之后，同公民党就已经组个委员会，跟住就已经落实搞啦，点样做宣传，点样去教育市民，最后赢输点样定，即系当然啦，两个政党对于赢输嘅定法都唔一样啦。当其时嘅社民联觉得搞到公投已经系一个benchmark， 成功噶啦，因为香港试过，嗱，但系结果公民党乌哩乌哩咁搞到大家都唔知道结果个公投其实。当其时 achieve 咗啲咩嘢？因为佢又话要赢嘛，我都唔知道你要赢乜。 嗯， 其實如果你搞出嚟嘅結果你唔係壓倒性嘅，咪即係香港市民其實對於普選呢個問題或者取消功能組別其實感覺唔係咁大囉。你咪認命囉。即係你要明白，我原來我做泛民主派，我為香港人以為爭取緊啲嘢，原來香港人唔係咁需要嘅。 嗯。大貴你明唔明啊？即係喺成件事上唔係話講緊嘅係佢哋要去點樣搞佢成啊。你而家個成個大局出嚟嘅話，就係、是、呢一班泛民 ,ok, 嗰種感覺嘅就係、是、喂，我係喺表面上同住香港普羅嘅市民喺度講嘅，就係話我一定要代表香港人去爭取一個普選，我會同佢哋傾 ,ok, 我用一個所謂另外一方面就係講緊佔中，但同一時間就係、是、當你發覺呢班人係冇機會入閘嘅時候，佢哋會好驚啊！ 入咩閘啫？依家連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嘅主任來香港見人都冇你份啦、啊。 但你見到嘅係無論係劉慧卿講嘅說話幾撚咁葡萄又好，或者湯家驊幾撚咁閪嘅講嘢都好，係俾人嘅感覺係我想入閘先啊！即係呢個係好撚大鑊噶嘛？咁呢班人搞嘅乜？ 即係你入閘先呢個咧，可以係你心底裏邊唔話俾人知嘅一個諗法。 係、啊、 你話埋俾人知嘅時候，就等於陳太出嚟搞嗰個組織一樣啦。你講埋個底線俾人知，我使乜同你傾啫？我只要唔俾到底線你，求其俾啲嘢你就得啦。 之後你而家嘅所有嘅手段就係俾阿爺睇得透喎、啊。入閘 ,ok, 咁我咪唔同你傾囉 ,ok, 因為你淨係想入閘咋嘛。 而佢個問題就係唔想選一啲佢控制唔到嘅人咋嘛。 係呀、啊。 所以兩樣嘢南緣不切其實冇得傾㗎。 係呀、啊 啊。你要怪亦都唔能夠淨係單單怪共產黨，我知英國人都出賣咗我哋。 係、啊。 居英權已經唔俾你啦、即係你連後門嚇阿爺話屌咁我咪唔要香港我咪走囉。嗰、個後門唔俾你啦。跟住 ,sorry, 連佢臨走之前明明香港係揸曬裝嘅、既然都冇直通車佢都唔俾全面直選。咁你咪睇到英國人都好虛偽嘅，即係你怪就怪呢兩個所謂宗主國，曾經香港嘅宗主國啦，因為我哋殖民地啦，跟住到我哋所謂嘅回歸嘅阿爺啦，當然其實唔明嘅，因為我哋俾人割出去嘅時候，其實係清朝嘅時候，中間已經經歷過兩個政府，有一個未死嘅去咗台灣，其實邊個有權決定香港嗰個前途呢？又唔啱國際嘅慣例，因為原本割讓呢笪地方嘅嗰個政府已不存在，即係如果根據以往其他地方嘅慣例又好，或者曾經嘅做法都好，係咪應該有啲當地嘅所謂叫做公投，俾佢哋決定，即係民族自決啊嘛？ 唔會有噶嘛，唔好即係天真地覺得香港會有噶嘛？呢單嘢係冇可能。 即係嗰度已經呃得好透噶啦嘛，跟住你嘅基本法理論上應該要確保落實到普選俾我哋嘅，但好得意，基本法裏面寫嘅嘢，除咗對阿爺有利嘅嘢咧，佢就可以不斷去 interpret， 係啦， 即係不斷解釋。 解读， 但系从来普选咧冇解读嘅， 系啦， 阿爷话点就系点噶啦，咁、你咪睇到你同呢班咁嘅无赖，你同佢讲话要沟通，你唔系用一个更强硬嘅手段，有乜意义啊？ 唔系，同埋你而家呢一班咁嘅泛民，我就系想讲嘅系，你话不断地去解读翻呢条咁嘅粉肠嘅说话嘅话，咁其实同释法，你赞成释法系有乜捻嘢分别咧？系冇噶， 即系我谂又要讲翻公民党啦。即係如果一個咁樣香港本地嘅政黨，我連明明啊陳家洛同陳淑莊比，我想要陳淑莊多啲嘅，佢就嘣一聲就陳淑莊就冇咗，就換個陳家洛。我明明鍾意吳凱兒多啲嘅，如果唔係吳凱兒嘅話，其實我都唔想要郭榮亨嘅，我成員法律界自己再推一啲人出去選嘅，你又同我換咗個郭榮亨。到今時今日，連你黨裏面有一條友湯家驊出嚟亂咁講嘢，你都處理唔到嘅，跟住你話俾我知，公民黨咧公道自在人心，自在民心，我哋要幫香港市民噶啦。你連自己嘅黨俾我有個清晰啲嘅立場，你都做唔到， 一字口径都冇。 嚇，連好多人都講緊我想要陳淑莊，我唔想要陳家洛，都做唔到嘅。跟住你而家話俾我知，放心啦，香港市民，只要你支持公民黨，我就會幫你爭取到普選噶啦。我點信你啊？ 同埋見到你係你爭取唔撚到啊嘛，你好低能地跟住佢玩嘅外圍喺度玩啊，你都未入到去一步玩。 咁梗係啦，因為佢哋真啊嘛，同公民黨其實建黨之初話俾你知，佢要做執政黨噶嘛。佢個目標唔係要爭取普選，佢要執政啫。其實講到咩咁，只不過喺個執政過程當中，如果要靠普選先有得執政嘅話咧，佢就要普選啦。咁確實喺香港，因為佢唔係阿爺嘅政黨，佢冇可能俾人陰點做到噶，所以佢只有走普選呢條路。咁依家原來佢話俾我哋知咧，普選都唔需要啦，只要佢入到閘，有機會俾大家最後俾一票咧。佢個普選嘅意思就係佢入到閘之後，跟住呃我哋有普選就投佢嘅人，咁令到佢能夠成為執政黨咧，佢就收貨噶啦。 所以你嘛，佢對住泛民嘅支持者，佢都有另外嘅一套嘅。 嗯， 從來呢個政黨都係打兩手。 嗯，而家最後睇到啦，就係話，即係好啦，講到解讀下啦，點都好，即係鳩噏下都好啦。最後結果好簡單，睇得出呢班咁嘅人咧，講撚完咁撚多嘢之後咧，一切嘅嘢冇變。OK， 唔會俾你講話有乜嘢。公民提名啊，投提名啊，嗰啲咁嘅嘢，一樣都有個選舉委員會喺度 ，and then 只會加大少少，係咁多。OK， 落翻嚟立法會通唔通得到咧？三分二通過唔到，同一樣道理，一切原來基本部 唔推到咯。 阿爺兩手派嘅做唔到，冇乜所謂嘅個原因。 你諗下上一次接受個政改方案議席加咗之後，都係建制派議員多咗，結果依家咪更加多呢啲咁嘅鬼又好、狗又好、人又好啦，出嚟幫阿爺講嘢咯。 嗯， 泛民主派多咗幾席，我唔覺得泛民主派聲音大咗。 係啊， 不過多咗幾份工咁解啫嘛。 係。 咁你上一次傾嗰個政改，我哋都話啦，不如唔要。 係啦。 你咪屈咯，你咪屈話泛民主派係罪人咯。 嗯、 我寧願做罪人啊！你喺國際社會上面，你仍然都係大家都係睇到共產黨玩嘢啫嘛。 係啊。同埋嘅就 呢、這个都系只系唯一对我哋嘅心灵嘅少少嘅安慰。 同埋谂深一层嘅系，就算俾个新嘅落嚟系咁样，喂，其实都系一捻样啫嘛。咁一捻样就改嚟做乜捻嘢咧？最终咪就系改过唔到咯，跟住然之后屈落泛民度咯。And then 系，但系喺阿爷嘅心目中亦都冇所谓。OK， 你其实你唔通过系冇所谓嘅，个原因系阿爷喺呢一刻都控制得差。控制九成以上。 冇啊，我都话啦，即系如果大家觉得占中系一个核弹，起码呢一刻阿爺未睇得通占中，其实可能都系废嘅。 系， 起码佢惊先，所以中间人成日问啦。你问占中咯，如果占中真系做唔到，我宁愿泛民主派，以后唔好叫泛民主派啦，你就叫本土派。 嗯。 因为喺个议会里边，就住普选呢个角度咧，我哋冇可能争取噶啦。 嗯。 咁唔该，你又维护翻我本土嘅权益啦。 嗯。但我睇咧，占中咧，其实咧，你拉普选呢个口号打咧，未必打得响。反而咧，即系翻转头好似2003咁咧，你拉打梁振英落台话咧，可能仲好多人会出嚟添。而家 冇嘅，我唔讲呢样嘢，唔系因为即系有啲人讲啦，我都系凉粉之一啦。你拉咗梁振英落嚟，咁又点啫？ 冇，对于香港人嚟讲，就一出翻啖气啫，冇其他。 唔系你以为出咗啖气啫，大佬。佢落翻嚟之后，跟住咪好似阿董咁样上去做政协副主席咯。 系咯， 啊，仲好对于佢嚟讲，因为唔需要出嚟面对。即係嗰啲民望低嗰種魚皮嘅感覺添，佢仲舒服，嚇、佢照樣翻大陸做生意，仲穩陣緊添。依家香港反而佢都有啲生意都唔敢做。 講少少嘢啦，你頭先阿貴開頭講到咧，即係好似而家嘅基本法委員會就好似政府啲諮詢架構咁樣咧，即係先有個類似乜乜嘅會咁樣做一個諮詢報告出到嚟。OK， 嚟緊咧，即係我同你煲緊支煙咧，就係、一個例子嚟啦。OK， 點解咧？咩吸煙委員會啊，健康吸煙委員會那個會咧，咪最後出咗個報告嘅，就係話咁咧，因為香港煙税實在太低啦，咁啊加即係唔同外國，仲係一個好有即係一個距離可以增加煙税。 佢同邊啲外國比啊？同埋有冇同人哋外國嗰個平均嗰個市民嘅收入去比較？ 嗱，好 有冇同人哋計埋人哋個地價㗎？ 我一陣先同你講呢個。 即係嗰啲三四百萬咧，我喺澳洲住好差，大家有幾千尺。 一陣先同你講個搞笑位，咁啊建議加到去咩？就84蚊 ，OK。 84蚊一包，100蚊食一包 ，OK 咯。我哋咪同大陸啲貪官睇齊咯。 咁啊，然之後咧，第二樣嘢咧，嗱就做好多研究報告啦，就係咩咧？無論係普遍嘅香港市民啦，甚至香港吸煙嘅市民啦，都贊成去加煙税嘅，就基本上為緊嚟緊政府開路加煙税啦。咁咧，佢係用咗個 point， 點解要加煙税咧？就係話，因為咧，其實過去我哋嘅物價上升 ，OK， 跟唔到個通脹啊，已經，所以咧50蚊嚟講已經係叫一個平噶啦。好，嚟到呢個 point， 就我同你，我就同你傾啦，係啦，跟通脹，我哋人工跟咩？ 冇啊，连最低工资都拗咁耐，都系定一个好低嘅水平啫嘛，跟唔到通胀噶。 咁你加乜捻嘢啊？你同我讲话乜捻嘢平啊？ 冇，我咪成日都讲咯，依家系同共产党一样噶嘛，对佢有利嘅时候，佢咪用外边啲数据咯；对佢冇利嘅时候，呢样嘢同主权有关，系冇需要讲嗰啲嘢嘅。 嗯， 我哋唔能够俾外国势力可以影响到香港嘅运作。 嗯， 系嘛？外国有好多即系立心不良嘅人，包括美国领事馆吓、一路都系想我哋呢个基本法嘅落实系唔成功。 系啦。 一国两制全盘破产，最后就为咗咩呢？就系唔想见到你中国人强大。 嗯， 啊，扑街嗰个时候佢就讲中国人强大啦，就唔系讲紧共产政权强大啦。 嗯， 我都未搞清楚究竟依家究竟系帮边个挥紧利益咧？帮既得利益者挥紧利益咧，定帮我咧？对我从来冇影响，但系我知道加烟税对我有影响啦。 嗯， 我可能就要谂戒烟啦。 嗯， 或者我谂 我咪食水火煙囉。 係啦。 或者我再誇張啲，屌我食水火煙都係犯法，我不如懟草啦、都係咁上下錢啫，原來計過條數。 我呢單嘢十個 OK 食煙嘅朋友身邊，唔係計網台呢一紮 OK， 唔係我哋做主持一紮，大家出面嘅煙民嘅口径就你加咁咪跟住大越嚟越多人咪買水貨煙囉，係咁簡單 㗎嘛。唔會唔食㗎，我可以 唔食㗎喎，係真係唔會唔食㗎喎。 OK， 咁你呢條林大慶講嘅嘢老實講真係廢話嚟嘅，同埋你唔好壓話因為個物價追唔上而要加囉。 OK， 即係你俾人嘅感覺就係你唔識民間疾苦囉大佬。 唔係啊，物價追唔上，公共開支都追唔上個物價嘅升幅㗎。咁我哋咪要加税。或者唔好加打工仔先，因為打工仔人工都未追上，我係咪利得税要加呢？因為我入息税我係累進制㗎嘛，搵得越多交越多㗎嘛。但利得税一刀切㗎嘛。咁李嘉誠嗰啲又係交咁多%。我同你阿的如果自己搞單細生意喺街邊賣下花生又係交咁多%。咁係咪應該搵錢搵到某個 level 又要多啲税，某個 level 又多啲税呢？咁點解你唔諗嗰啲？嗰啲追唔到物價都。 所以成个即系我而家见到呢啲政府啲嘢真系呕血啦 ，OK， 即系近呢个礼拜所有发生嘅事真系呕到趴街喺度。 唔系噶，你唔俾民主我，但系你搞到澳门咁，你年年派几次钱俾我嘅话，我可能我都冇咁多嘢讲噶。仲有冇闹啫？因为点解咧？人哋系用钱揞咗你个良心啊嘛。咁算啦，我良心反正如果我当我攞出街卖，都未必卖到钱嘅。 唔系，都叫做做下嘢。 都叫做做下嘢。 系啦， 同埋因為我澳門個經濟好簡單啫，我旅遊同埋賭博即係旺盛嘅話，我澳門經濟咪好囉，我市民過生活咪好囉，同埋我始終人口少㗎嘛，都易搞啊，住屋雖然都係升㗎啦，但唔緊要，我都仲賺緊錢啦、我唔使諗咁多煩惱㗎，你依家畢咗業都要諗你想做咩工啊，人哋唔使，總之搵賭場嘅工唔得 囉， 或者同賭場有關或者同旅遊有關嘢，好簡單嘅啫，單一經濟香港唔係嘛。咁我其他嘢追唔上啦，我住又住得唔好啦，普遍嚟讲我又唔开心啦，你又冇咗钱嚟揞住我嘅良心啦。咁跟住你同我讲咁多仁义道德嘅嘢啦，即系喺你嘅角度，仲要系唔系我嘅角度。 系啊， 咁 因为派钱唔系我嘅理念啊嘛， 唔系你嘅理念，我停 讲咗， 你做都唔系我嘅理念啊，大佬。 几卵惨！ 即系所以咧，即系香港人咧，我而家都改口啦，我都叫港珠啊，即系香港人你都唔知同佢挥乜，所以我都话咧，依家喺我嘅角度啊，我得两样嘢谂嘅啫。我留唔留低，我有冇机会搵多啲钱，搵到多啲钱之后我走唔走。我冇諗普选㗎啦已经。 唔係我真係即係呢段呢即係啱啱去旅行返嚟啦 ,ok。呢一段呢即係睇到返嚟睇呢已经因为做嗰段冇理到香港所有新闻㗎，所以冇同你做节目唔敢做，因为冇做功课。即係呢两三 年。唔使㗎，香港泛民主派係30年不变㗎，所以有冇睇香港嘅时事冇影响 。呢两三年睇返呢站嘅嘢呢真係淡嘅 ,ok? 淡嘅原因係踩就踩撚到上門㗎喇，唔撚係踩到心口㗎喇，已經踩撚到你個頭㗎喇 ,ok? 個問題係冇乜人，即係普遍嘅市民嚟講冇乜人出嚟講。第二樣嘢坐喺度嗰廿幾位嘅係你問我嘅呢戇鳩㗎做嘅嘢其實唔撚使傾㗎，你正如阿貴頭先講，喂你睇歷史都知啦係咪呀，咁多年嚟大佬我又當你由30年代開始啦，你成70年嘅歷史啦，佢有何同你傾呀、啊、即係 ,ok, 佢弱嘅時候佢咪同美國佬傾囉係咪先，佢而家好啦強下啲佢都唔撚同你傾啦係咪先，喂佢仲會同你呢啲咁嘅即係佢揸住個 power 嘅時候佢會同你傾，佢梗係唔會同你傾啦，咁你會見到嘅係咩呀，就係、是、喂你唯一嘅就係話你曳呢佢反而驚喎、哦。 系啊， 你曳啊，佢真系会惊、啊。咁你咪轻轻曳下咯。你又唔系嘅 ，OK？ 你系都要即系就系话，你唔捻抵得，你系都要入闸同佢倾。咁你冇捻用噶嘛？咁然之后你见到成班香港市民嘅就系、是、睇到，哦，咁算啦，落买到嚟都冇噶啦，都系要接受噶啦。咁你真系呢一笪地方，你问我嘅系冇捻得够、啊。真係好撚灰㗎開始我都覺得唉所以嘥氣。 唔係㗎好多嘢要做啊，除咗佔中之外我哋可以發動一個運動呢，鼓勵香港市民一有港紙全部換曬美金都得㗎。係 咪先， 即係我哋對於呢樣嘢已經冇信心啦，我當佢同人民幣同一個 level 都係假銀紙囉。咁我總之有錢我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我咪換美金囉。 係啊， 因為香港呢地方咁亂，建制派又咁亂，泛民主派又咁衰，係咪先，我對呢個地方已經冇感情㗎喇，賺到錢我就走，咪同依家大陸做生意嗰啲公司一樣囉、人民幣佢唔會揸多過3個月流動資金㗎嘛、全部就換返曬外面啲嘢㗎嘛、我哋又咁樣做囉、 咁你咪用返共产党而家最担心咩经济咋嘛，因为经济影响民情嘅稳定。咁我咪搞呢啲嘢囉。嗱，你冇唔见钱嘅香港人，你港纸变美金咋嘛，仲稳定啦，仲稳阵啦。咁你可以搞啲咁嘅嘢㗎。 美金全世界流通嘅，係咪先。 我都唔同你讲保唔保选同埋提名机制，我唔要啦，爷得你攞咗佢啦。不过我而家唔想揸港纸，唔想揸人民币囉。 咁我揸美金囉。 揸美金囉。嗱，你唔系跟住话我知香港限制我哋唔准换外汇嘛。 係呀，但你问阿牛系揸人民币好嘛。 阿牛嗰啲系傻嘅啫，因为喺上面消费以为揸人民币抵啲嘛，佢唔记得咗嗰啲假银纸嘅嘛。因为翻到大陆依家人哋睇唔起你港纸嘛。喂，共产党咪叻咯，呃晒两边嘅人。呃咗大陆嘅人，明明咁多年嚟佢都系使紧假银纸，以前好清晰嘅，一有人民币就谂点样换外汇嘅。依家哇，我们国家强大啦，我哋揸住人民币嚟到香港，呢班咁嘅港产，我睇佢唔起啦。 六算破硬 啊！我入亲边间铺头，佢都唔理我系香港人定大陆人，先同我讲普通话先嘅。我睇唔理唔起啦，所以依家你香港人翻到大陆都根本冇身份嘅。好，倒翻转，香港人自己睇唔起自己咯，其实真系。 系啊，系休息一阵。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